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同肥仔凌空跌咗落去七八米，一时之间头晕脑胀，好在呢个地方非常远，跌落嚟亦唔系好痛。但系突然发现唔对路，点解啲手感咁似跌咗落一块肉上边嘅？我即刻令自己嘅神智镇定翻落嚟先，仔细一睇，原嚟唔系肉。我同肥仔对望咗一眼， 系佢老尾啊，八成系蘑菇啊，系有成十层楼咁高嘅帝王蘑菇啊！ 呢个地下嘅庞大空间里头，水边有无数飞舞嘅大浮游，佢哋嘅生命好短暂，从水里头嘅幼虫到生出翅膀，大约只能够响空中活几分钟。呢个时候，佢哋嘅身体会散播出一种特殊嘅荧光粉，死后仍然会持续发光一段时间，所以整个地下都笼罩响一层朦胧神秘嘅白色荧光之中。随着地底嘅时间慢慢耐咗，我哋对眼已经逐渐适应咗呢一种咁暗淡嘅地底荧光，睇周围嘅嘢亦唔似得啱啱开始时候咁模糊。我睇咗下身下边呢个软淋淋嘅大殿，似山又似盖，中间部分发白，周围系漆黑嘅，确实系个罕见嘅大蘑菇，直径有成20米。呢种菌类响地下潮湿嘅地方生长极多。睇到身下嘅呢只大蘑菇，我同肥仔立即就想起响兴安岭插队嘅时候，到山里头采木耳，啱啱落完雨，竟然在山沟度睇到一隻比树仲要高的蘑菇，摩天接地咁生在树林里头。当时我哋都是惊叹不已嘅。村里头的人都讲呢啲是皇帝蘑菇，运气好的话，每年八月可以见到一两次。不过呢种嘢生得快，烂得亦好快。早上啱啱见到，未到中午就冇了。而且生有皇帝蘑菇的森林附近都非常危险，因为这种东西的味道太过招摇，颜色又很鲜艳，性质亦千差万别，因为很稀少，很少有人讲得清楚，所以大家见到都当看不到，既不敢吃又不敢掂，于是兜路走人就算了。我跟肥仔讲，这只蘑菇呢，没有我们在兴安岭见过的这么大，但亦算唔细啦，应该都系皇帝蘑菇一类嘅嘢。从地下湖边嘅碎石坡碌落嚟，想再爬翻去，几乎系冇乜可能。呢个碎石坡实在太陡，而且踩一下就跣一下，根本系企唔稳。只要从呢只皇帝蘑菇度爬落去再讲啦。我哋从筲箕咁嘅洞顶被水冲到地底，同另外嗰几个人失散咗。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斑纹蛟，在风食湖底一场混战，两只斑纹蛟的其中一只似乎被跌落来的千斤石眼砸死了，但是还有一只，包括那条白胡子鱼王，应该亦被激流冲到了地下湖里头，如果我们的人碰到他们，那肯定就凶多吉少了。想到这些，我和肥仔不敢怠慢，不顾得身上的酸痛，从皇帝蘑菇的顶端爬到边缘向下观看地形。高大的皇帝蘑菇底下生满了无数高低错落的地菇，颜色大小都参差不齐，望落去就好像是一片蘑菇的森林，好多长尾蜻蜓咁的大浮游，就好像一群群白色的幽灵在其中飞舞。远处是地下湖的第二层，我啱啱落入湖中嘅时候，感觉水流向东涌动嘅力量好大。原来呢个巨大洞穴中嘅地下湖分为两层，之间有好大嘅落差。最上面穹庐咁嘅洞顶， 有无数嘅洞眼，大概十几米，细嘅唔到一米。上边个湖水以及山中嘅地下水都系从呢啲洞眼里头灌落嚟嘅。所有嘅水柱全部流入上一层嘅地下湖。呢度系个倾斜嘅镬底，东边嘅地势较低，一层水满之后形成一个大水帘，倾泻到下方嘅第二层地下湖。呢一片湖规模就更加庞大啦，水势大嘅区域黑一块白一块，好难分辨全貌。如果其余嘅人仲有命喺度，咁最有可能就系被水流冲到地下湖嘅第二层。皇帝蘑菇就生长响距离第二层地下湖唔远嘅地方。我哋居高临下，想从高处寻找佢哋嘅踪影，但系只系见到水里头不时跃起几条大鱼，边度见到半个人影啊！我叫肥仔留响呢度瞭望，自己落去沿住湖边搵一圈再讲。正想用散兵刀督实蘑菇落去，只见下面嘅湖中游上嚟一个人，虽然系睇唔清面目，但系睇身形肯定系明叔。只见明叔爬咗上岸，吃力咁行咗几步，向四周围睇咗睇，就一直行入蘑菇森林里头，似乎亦系想爬高啲睇清楚地形。我对肥仔讲啦：啊，呢条友啊，条命啊，确实够硬啊！佢既然向呢边行过嚟，咁肥仔你睇住佢先啦，我再去湖边揾其余嘅两个人，最后我哋向呢一棵最明显嘅皇帝蘑菇度汇合啦。我正想话动身落去，突然睇见明叔响高高矮矮嘅蘑菇中走咗十几米，估计由于受惊过度，疲劳得滞，行唔喐啦，扑响地下。一个饿狗抢屎，扑响地下翻咗个身，捽住只手，好耐都企唔起身。照计明叔跌咗一跤，本嚟都唔算咩嘢嘅，但系佢身重啊，惊动咗响附近一只嘢。我同肥仔响高处借住惨淡嘅荧光，发现离佢唔远嘅嗰片蘑菇忽然一阵乱动，里头有只全身黑壳嘅嘢响度慢慢蠕动。呢种黑壳系一层接一层嘅圆弧形，身好长。我心里头并蹦跳咗下，弊啦，好似系条大蜈蚣啊！如果真系条蜈蚣，咁佢会有几大个头啊？明叔仰面朝天咁瞓响地下，口里头抹下抹下咁响度自言自语，对附近嘅危险完全冇察觉。我同肥仔上响蘑菇上面嗌佢小心，但系声音都被附近水流嘅声音掩盖晒，根本听唔到。我嗰支散弹枪已经响风蚀湖底混乱中跌咗，只系剩低支手枪。肥仔身上嘅嘢咧就冇乜点损失。运动步枪始终孭响身上，呢、这个时候举枪就想话要射击，我揿住佢嘅枪身。步枪嘅射程虽然够，但系口径唔够嘅话，咁响度开枪亦都系于事无补。一旦等明叔发现嗰条大蜈蚣，肯定吓到佢脚仔都软啊，实听一步都跑唔喐。唯有我即刻冲落去救佢啦。但系蘑菇森林里头，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蘑菇，在高处虽然可以看得清方位，但是一落去视线就会被遮住，必须要由肥仔在上边指挥才得，用手语为我指路，还要在关键的时刻用步枪进行掩护射击。当然这个是争分夺秒的事情，根本离不切严密部署，只是对肥仔讲了一句：肥仔，你看住我的信号行动吧。讲完，我将散兵刀插喺蘑菇度，从倾斜嘅山盖向下滑落去。下面亦有好多高大嘅蘑菇呈梯形分布。遇到比较斜唔可以落脚嘅地方，就用散兵刀减速，好快就落到底部啦。呢度其实亦都冇地面，地下满满一层，全部都系手指大嘅小蘑菇，附近都系米几长嘅大蘑菇。我拧翻转头望咗一眼上面嘅肥仔，肥仔将步枪吊向胸前，挥动住两只手，打出海军通用联络用嘅旗语。呢啲咧都系我哋以前响福建学嘅，好简单，亦都好直观。睇佢个动作咧， 是对方移动缓慢，然后他就指明了方位。我对他一挥手表示收到。这个时候蘑菇森林中出现了一层淡淡的雾气，我担心是蜈蚣放毒啊。从葵行袋里面揞出防毒面具戴返上，双手握实支枪，压低枪口，快速地向明叔的位置靠近。在肥仔指示了几个方位之后，我找到了瞓在地下的明叔。不远处有奇奇咔咔的声音，好像无数的脚爪在那乱咁歪，听到人的心里头发毛。而且这里的水声好弱，更加令人心慌。我慢慢地接近，想将明叔掹起身立即撤退。明叔突然见到防毒面具亦都吓了一跳，但是随即就知道是自己人。擘大呆滞的双眼冲着我笑了笑，想挣扎爬返起身，但是两只脚好像隔夜油炸鬼咁，一啲都唔听使。我急于离开呢一片危机四伏嘅区域，于是对佢做咗个鼠嘅手势，示意佢唔好发出声音，然后将佢孭咗起身。但是仲未等我喐身，就听到身后边嘅明叔啊啊啊啊一阵大笑。当时我心里头就凉咗半截啦。呢条扑街真係抵死呀。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下嘅老资本家就冇个系好人，呢次真係太大意啦。我立即双脚一弹向后跌倒，将明叔压向背下。呢一下用足晒力，估计将条老嘢都砸个半死呀。但明叔啲笑声仲系未停，听声音已经有啲唞唔过气嚟啦。嗰啲笑声比女人喊仲要难听十倍。我心想这条友死到临头都还笑得出声的，突然想到一句诗，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颤抖，他露尾啊，临死前放声大笑是革命者的特权，你个死人老资本家有什么资格敢笑啊？等下试下我胡爷这一对无产阶级的铁拳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但是随即就发觉不对路了，明叔呢啲笑声啊，系身不由主咁发出嚟嘅。我急忙用枪顶住明叔个脑，仔细一睇，明叔啊已经笑到上气不接下气，全身都响度抽搐，嘴里头啊仲掠紧啲白泡出嚟，再笑落去咧，恐怕就系咁大啦。佢咁系中咗毒啊！我四周围一睇，发现明叔啱先跌亲嘅地方，有一簇簇与众不同嘅小蘑菇。上面有层绿色的粉末，佢十有八九是跌在上面的时候舔了一些。这些咪就是传说中所讲的笑菇。这些粉末竟然这么犀利，嗨到一些就变成这样。再笑下去不用几分钟肯定就要拉柴。我急中生智，即刻猛刮了明叔几巴，又揞出北地圆珠在他鼻哥底。呢啲北地圆珠嘅气味非常刺激，明叔一闻，猛打咗几个黑嗤，咁先至止住咗笑声。但系佢面上嘅肌肉已经笑到抽晒筋，一时都恢复唔过嚟，鼻涕眼泪流到成面都系，真系狼狈到极啦。呢个时候，一粒步枪子弹射响我附近嘅蘑菇上边，我猛一回头，睇到肥仔响皇帝蘑菇上面举住枪不断咁挥动。好似系喺度通知我要即刻离开。附近嘅一大片蘑菇一阵晃动，嗰条全身黑色甲壳嘅大蜈蚣捐咗出嚟，明叔嘅位置啱好就暴露喺佢嘅面前。我急忙向后退咗几步，扯甩防毒面具，对住肥仔打咗个唔好开枪嘅信号，然后惊慌咁对明叔讲：阿明叔啊，你身后边有条蜈蚣想要食你啊！你舍身救我，我一定唔会忘记你嘅。翻到屋企之后，我一定会烧多啲金银衣纸俾你噶啦。你系救人而死，一定可以成正果噶。依家我恭喜下你先啦。明叔啊吓到呕晒，连忙拧翻转头去睇，两眼一反就即时要晕倒啦。我即刻将佢拉起身，对佢讲啦：，哎，好啦好啦，唔同你老人家讲笑啦。呢只嘢一蒲头我就睇出嚟啦，唔系蜈蚣嚟嘅。只是生长在地下的大球虾，是食素不食肉的。当年我们部队在昆仑山地下 挖出过好多㗎喇，好平常嘅。明叔听我咁讲，先仔细咁睇清楚身后嗰隻嘢。五六米长嘅一隻截肢类球蝦，呢隻又肥又粗嘅大甲虫，头前边生住一对弯曲坚硬嘅触角，用嚟感应探路，全身都系黑色，只有爪系白色嘅，肥胖嘅身躯下边亦有蜈蚣咁样嘅白足。呢种嘢好蠢，即系会食地下嘅菌类。明叔长长咁唞咗啖气，抹咗抹汗。呢条老命呢，算系又从鬼门关里头执翻嚟啦。勉强咁对我苦笑咗一下，我问佢有冇见到杨雪莉同阿香。明叔正话要回答，忽然一阵脚爪搲动嘅声音，我哋拧转头一睇，见到附近嗰只球蝦嘅身体缩成一团，一节节嘅圆弧甲壳将佢包成咗一个大轮胎咁。我额头青筋一跳，呢个系御敌嘅姿态啊！响附近一定仲有某种巨大嘅威胁。我抬头去睇高处嘅肥仔，肥仔呢个时候已经唔用奇语啦，舞起手臂就一个动作。哎呀，危险啊！快啲跑翻转头啊！ 茫茫大漠，万里黄沙，一份古老嘅羊皮地图，竟然系死亡之神阿卢比斯嘅诅咒。松哥同老刘头一行人远赴千里之外嘅埃及，为咗寻找几千年前嘅法老古墓，经重重难关，埋藏响千年黄沙之下嘅究竟系啲咩嘢？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茅山后裔》第二季上半部《沙漠迷城》，就等我哋一齐展开一场扑朔迷离嘅探险之旅。 响起伏错落嘅蘑菇森林中，球蝦突然缩成一团，企响蘑菇上边嘅肥仔亦不断咁挥舞，打出紧急撤退嘅信号。我见到咁，急忙一手掹住明叔嘅膊头，倒拖住佢向后就走。身后传嚟一阵蘑菇晃动嘅声响，听声音至少系三面合围，只有湖边嗰个方向冇。我都唔顾得拧翻转头去睇究竟系乜嘢咯，只系向肥仔所在嘅位置一路狂奔。肥仔始终冇开枪，咁讲明呢啲嘢离我哋仲好远，或者仲未追上嚟。等我哋攀住梯形蘑菇山返到皇帝蘑菇上面嘅时候，明叔立即就摊响度，呼呼声咁唞气，唞到好似个烂风箱咁。我同肥仔攞出望远镜，顺住来路望返过去，就响啱先嗰片蘑菇丛林嘅空地上，出现咗几百隻形态好似小狐狸又或者雪鼠咁嘅地观音。呢种嘢皮毛仲靓过银狐，齿牙锋利，擅长打洞，又因为佢哋嘅声音好似老虎，所以学名叫做雪虎。不过佢哋只能够享有温泉或者地热嘅区域生存，生性狡猾残忍。响格拉米尔亦都有人俗称佢哋为地狼，或者叫做地观音。好多当地人屋企里头都有呢一种动物皮毛制成嘅生活用品，价值极高。东北都有嘅，不过数量就好少啦。皮毛亦不如昆仑山嘅，更加似系黄鼠狼。大群地观音好似一道白色围墙咁，将嗰隻球蝦紧紧咁围住。佢哋好似好有纪律咁，边个都唔敢轻举妄动，即系沉默咁趴响周围。冇过几耐，从佢哋嘅队伍中爬出一隻银毛地观音，佢似乎系呢啲地观音嘅首领。只见佢抬起前爪，成隻竖咗起身，用爪推咗推嗰隻喐都唔喐嘅球蝦，然后围住佢转咗两圈，又返返本队。呢个时候，其余嘅地观音纷纷上前，接近呢一隻球蝦之后，响极近嘅距离擘开嘴，顺住球蝦紧紧缩住嘅硬壳罅吹气。冇过一阵，呢隻球蝦似乎忍唔住痕，将紧缩嘅甲壳伸展开嚟，一啲反抗都冇啦。 几十只地观音将佢推翻，仰面朝天，只能够任其宰割啦。由于距离太远啦，虽然呢个洞里头咧到处都有荧光，但系光线被地下空间嘅黑暗吸收减弱晒。我同肥仔冇办法睇清楚嗰啲地观音使嘅系咩邪招，只系见嗰只可怜嘅球虾好似只大虾咁，顷刻之间就被剥晒壳，露出里面半透明嘅肉。呢一群地观音剥咗球虾嘅肉，孭响身上，抬向远处嘅角落头。我同肥仔睇到你眼望我眼，趴响皇帝蘑菇上边，半日都讲唔出话嚟。呢啲成百上千嘅地观音，我哋倒唔系在乎啊，只系啱啱嗰一幕，绝对唔系地观音呢一种野兽能够做出嚟嘅行为。佢哋嘅习性都系三五成群，好少有咁多聚埋一齐啊，而且仲咁井然有序。最不可思议嘅系佢哋剥咗球虾之后，并冇争食，好似系响度举行某种仪式咁，将食物运到第度。但呢啲家伙并唔系好似白蚁咁有储藏食物嘅习惯，呢种行为太反常啦。肥仔谂咗半日就讲啦：， 哎呀，或者佢哋知道啊，最近啲物价上涨幅度啊比较大，想囤积啲紧俏嘅物资。呢啲友仔啊，系一群投机倒把嘅家伙啊！ 我摇咗摇头。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向那些记载着古老仪式的人皮壁画和世界祭敌宝珠大王的事迹里头，都不止一次提到魔国的祭司可以驱使野兽统领妖奴，这种事亦不是没可能的。古时一些已经失传了的药草和配方，确实是可以控制野兽的简单行为。我感到这些地观音极不寻常，他们一定是受到某种力量的控制，这些食物亦不是自己吃的，或者好像地下祭坛附近那样，有某种守护祭坛的东西，这些奴才可能是为他运送食物。如果杨雪莉和阿香误入祭坛，他们势单力孤，那就麻烦了。眼睇大群嘅地观音远远离开，估计系又要去第度揾食噶啦。明叔亦总算唞过条气嚟，我问佢行唔行得到，如果行唔到咧，就留响呢度等我哋啦。我哋咧就要去第二层嘅地下湖揾杨雪莉佢哋。可能蘑菇上边有种特殊嘅物质，一般嘅生物系唔敢接近嘅，留响呢度咧，应该算系比较安全嘅。明叔立即表明态度啦， 唉，被水从神殿冲落嚟嘅时候啊，冇睇见其余嘅人，好彩我熟悉水性，咁先保住条命仔啊！依家我啊，当然要一齐去揾啦。阿香有咩三长两短，我死都唔瞑目啊！你哋话系唔系啦？ 于是我哋从皇帝蘑菇上面落嚟，迂回到咗地下湖边。依度嘅大浮游更加多，唔单止空中，地下亦全部都系未能退学嘅幼虫尸体。整个区域笼罩响一片死亡嘅荧光之中。湖边仲有几条巨大嘅天然隧道，地下湖嘅湖水分流而入，形成一条条庞大嘅暗河。呢啲仲只系暴露出嚟嘅，加上隐藏响地下更深处嘅水系，造就咗呢度错综复杂嘅巨型水网。有件事唔使讲，大家都清楚。我哋依家基本上已经荡失咗路啦，根本唔敢离开双层地下湖太远。四周全部都系未知嘅区域，完全陌生嘅地质地貌，包括嗰啲从嚟未见过嘅古怪昆虫，筲箕咁嘅湖顶，落嚟啊容易，上去啊难啊，冇可能再从嗰度翻去。谂到呢啲就觉得好闭翳啦。杨雪莉身上带住照明弹同信号枪，按理讲啊，佢应该会通过呢啲工具嚟同我哋取得联系嘅。但你迟迟未见动静，我实在系唔敢再谂落去啦。呢片地下湖非常大， 我哋沿住湖行咗好耐，行咗半圈，始终都唔见杨雪莉同阿香嘅踪影。肥仔都仲撑得住，任何时候都系嗰个死款，只系饿得好难顶，睇见咩都打算捉嚟烧烤。而明叔就惨咯，又饿又攰，好似个泄咗气嘅皮球咁。于是我就帮佢哋打气讲啦：呢个地下湖里头呢，肯定有好嘢嘅。早就听讲龙顶有西王母莲嘅龙丹啦，讲唔定啊，我哋行下行下就可以执翻粒噶啦。食一粒啊，身轻如燕；食两粒啊，脱胎换骨；食一扎就可以与天地同寿啦。 唉，你个死人胡司令啊！你真系个大只讲啊！你又想老点我啊？我点解听你讲嘅嘢咁鬼似嗰个盲老陈卖大力丸时候讲嘅嘢咁嘅？你依家就唔好提咩龙丹仙丸啊！俾粒炒黄豆我啊，我就知足啦。 我对肥仔讲啦：你个人呢真系有啲小农主义思想噶吓，小富即安。炒黄豆有咩食头啫？我真系唔系呃你啊！呢片地下湖绝对唔系一般嘅水。呢度系咩地方啊？响风水里头啊，呢度就系龙顶。呢啲水啊，都系祖龙嘅老浆啊！嗱，唔信你落去饮两啖试下，比嗰啲豆浆嘅营养价值仲要高啊！随便饮几啖就好顶肚噶啦。明叔一听我哋讲到食嘅嘢，吞咗啖口水，不以为然咁讲啦： 哎呀，豆浆啊，好难饮啊！你话系唔系啦？想当初响南洋啊，咩未饮过啊？我啊咩都饮过晒。我哋嗰度啊好注重风水啊，但系唔通风水好嘅地方，啲水就有营养啦咩？哎，冇呢个道理嘅，胡老弟，你讲得有啲离谱啦啩？ 我心谂呢条老嘢啱先唔系吓到赖尿嘅咩？于是就对明叔讲啦：你老人家呢咁就对风水唔系好了解啦。嗱，我实话讲俾你知，呢个地下湖嘅水唔单止好饮，而且仲好值钱。中国嘅龙脉值几多钱，呢个湖就值几多钱。并唔系有昆仑先有龙脉之法，冇咗呢片湖啊，昆仑祖龙就咩都唔系啦。古人有个好恰当嘅比喻：冇襄阳荆州不足以用武，无汉中则巴蜀不足以存险，无关中河南不能以御居，形势使然啊嘛。由于风水本身就系客观存在嘅，同样咧，冇呢啲地下水，昆仑山就唔配为群龙之首啦。虽然除咗古代魔国嘅信徒，可能外人都未见过呢一片地下水系，但系啊，响几乎所有嘅风水理论当中，都已经论证咗佢嘅存在啦。呢啲呢就叫做天地之造化，阴阳之同理啊嘛。我唔知你信唔信啦，反正我就信。一番高谈阔论，将明叔讲到哑口无言，但系就咁一分散注意力，亦就冇觉得咁攰啦。我就只能够忍，等揾到杨雪莉同阿香，再諗办法依个五脏庙啦。沿住地下湖嘅边缘兜咗就快一圈，越行就越心寒，生唔见人，死亦唔见尸。我哋望住黑气沉重嘅湖中，生怕佢哋都应为咗大雨，或者系被冲咗入更深嘅地方。呢、这个黑麻麻嘅地方，去边度揾佢哋啊？正当我哋焦急不已，打算去嗰几条暗河河道里头揾嘅时候，突然从下层地下湖嘅中心，切咁一声，升起咗一枚照明弹。照明弹悬响空中，将湖面照到一片通明。四周受惊嘅浮游拖住光尾向各处飞散，流光乱舞。这个景象就如同响黑暗嘅天幕爆开咗烟花一样，光芒灿烂。我同明叔、肥仔三个惊喜交加，惊嘅系我哋绕住地下湖揾咗咁耐都揾唔到。原来黑暗嘅湖心 有个细细嘅湖心岛，确实系出人意料。起嘅系，既然嗰边打出照明弹，咁就讲明杨卓利至少仲冇事，或者系香都跟住喺佢身边。但系借住惨白嘅光亮，湖中嘅小岛只系得隆起嘅一个锥形小山，一个人影都唔见，光线已经逐渐变弱。明叔一惊， 啊，既然冇人，咁照明弹系边个打嘅呢？而且为咩隔咗咁耐先发信号呢？湖里头个小岛上边有陷阱啊，啲信号系要引大家上钩嘅。贸然咁走过去，难免会上当。我哋呢仲系应该从长计议，你哋话系唔系啦？ 我冇理会明叔嘅猜测，趁住照明弹仲悬响半空，仲未完全熄灭，举起望远镜仔细睇咗睇湖中嘅地形。岛上边确实冇人，但我留意到啱先嗰枚照明弹射上去嘅角度系垂直嘅，而唔系我哋通常采用嘅弧线发射。另外高度亦唔啱，咁讲明照明弹系从水平面以下打上嚟嘅。湖中嗰个岛上边一定有个洞口，佢哋有可能系陷响其中，事不宜迟啦，要尽快游过去支援佢哋。三个对身上嘅装备稍一整理，攞出仅剩嘅一个探照灯，一刻都唔敢耽搁啦，搏命咁游到湖心岛。但系却发现呢个孤零零嘅湖中小岛附近唔单止冇一个人影，就连地面亦冇任何洞穴嘅痕迹。只系在一块岩石后面找到了一支打晒子弹的手枪。弹壳散落在四周，似乎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。而手枪的主人当然就是杨雪莉了。这一片岛只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，中间隆起好像是个喇叭那样倒扣落来，地形非常奇特。我看了看脚下的岩石，对肥仔和明叔说，呢度应该系个地下死火山，上面系火山口。佢哋如果仲喺度，有可能系跌咗入火山口啊！讲完我就当先跑咗上去，肥仔掹住明叔就跟喺后面。跑出冇几步，我就发现火山岩中散落住唔少腐烂嘅硬柏木，附近嘅石堆亦可以睇出系人为堆积嘅。唔通死火山嘅山腹里头就是恶罗海城的地下祭坛？我们正在行着，忽然看到地下有只断手，血迹都还未干。这只断手是哪个的呢？刚才在这个小岛上面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就请你下次继续听我讲了。